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呢是9月3号星期五，那这一周最后一个工作日来了哈。那我们首先带着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咱北京市呢仍然是有明显的降雨天气，如果大家外出需要携带雨具，并且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要尽量避免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活动。目前呢北京市早晚体感比较凉，早出晚归也需要适当的添衣，谨防着凉感冒。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阴，山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阵雨或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总的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京会迎来明显的降雨天气，气温也会随之下降。大家外出携带雨具，注意及时添衣。另外，周末尽量避免到山区等隐患区域活动。同时，最近一段时间北京市的花粉浓度显示是比较高的，预计9月4号城区的花粉颗粒数在每千平方毫米301到500粒，也是处于较高水平。那现在本市花粉种类呢以蒿属梨科为主，那明天呢本市有全市性的降雨，降雨呢会对花粉的沉降有一定作用，那花粉浓度呢依然是在较高水平，但是部分区的花粉浓度属于极高状态，所以易感人群在外出的时候也是需要加强防护的。今天节目呢，我们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首先呢要关注正在举行的服贸会，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网易宣布开源双碳质控系统，现已向中小企业全面开放。北京公共自行车渐次退场，智能音乐电视技术规范发布。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科创在线的部分。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我们来关注科创在线给大家安排哪些科技创新领域的最新资讯。首先来说说正在举行的服贸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习近平强调，中国将提高开放水平，在全国推进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探索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扩大合作空间，加大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服务业发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国技术发展成果，加强服务领域的规则建设，支持北京等地开展国际高水平自由贸易协定规则对接先行先试，打造数字贸易示范区，要继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主阵地。那么昨天关于北京证券交易所的设立这样的新闻也是刷屏，也给这些科技创新型的中小企业注入了一剂强心针。本届服贸会可以说是备受关注，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一组组设计精美的服贸会标语和展板引人注目。15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0多家企业在线上线下共聚一堂，推动全球服务贸易互惠共享。位于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的双场馆，共同为宾客呈现一场国际化、数字化的国际盛会。 那么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高水平国际一流展会，本届服贸会规模更大，覆盖领域更宽，国际化和专业化程度也更高，也将推动形成更多的国际合作，为全球经济加快复苏注入新动力。那么在今天科创中国下半段科创面对面的访谈内容当中，我们也会结合服贸会啊这样一个全球瞩目的盛会，跟大家说说它的举办背景以及今年都会有什么样的特色和亮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好，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场产业盛宴吧。时隔一年再次相遇，全球冰雪力量齐聚北京，一场冰雪产业盛宴开启。作为2021年服贸会的重要组成部分，2021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会，简称冬博会，于9月3号到7号在位于北京的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区同期举行。本届大会呢，延续冰雪力量主题，以实现与国际冬季运动资源对接，拉动中国冰雪产业发展为总体思路，融合展览展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专场活动等多种活动形式，呈现出一场国际化、产业化、大众化的全球冰雪产业盛会。那作为全球冰雪产业第一展，本届冬博会呢，也是打造了近20,000平方米的展示区域，为全球参展国家和地区、团体和品牌提供了更广阔的展示空间，也为冰雪文化的传播和冬季运动产品推广、产业接洽与合作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北京首钢园呢，将设有包括意大利、奥地利、日本、捷克、白俄罗斯等国家的组团。北京2022年冬奥会最新筹备成果、全球知名冰雪品牌、冰雪科技创新成果、冬季旅游目的地等丰富的内容要进行展示。另外，本届大会还将通过加强海内外资源融入、创新办展模式和升级活动体验等多种方式，进一步的来提高冬博会的冬季运动推广效能和冰雪产业促生能力。在冬奥会筹办工作冲刺决胜的关键时期，借势东京奥运会为北京冬奥会的筹办积蓄更多能量。当然，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的冬博会还汇集了许多创新技术成果以及全新的运动装备，也为大家呈现出了一场别样精彩的科技冬博会，展示了全球最前沿的科技，提升冰雪领域的创新水平，探索冰雪产业的创新发展机遇。在冬博会的现场，有一大批科学办赛、运动训练与比赛、安全保障、智慧观赛、绿色智慧综合示范等方面的高新技术成果集中亮相，展示科技和冰雪运动的融合。在冰雪科技展区，比如说智慧场馆、冰雪黑科技、赛事转播技术、冰雪可穿戴设备等等，也是让大众沉浸式地感受冰雪科技的魅力。而在室内冰雪技术展区，大家可以近距离的体验国内外领先的室内滑雪场、冰场，还有旱冰旱雪解决方案，了解新设备和新科技。另外，延庆呢还展现了一系列科技与奥运融合的技术品牌，包括在保障冬奥方面的自然灾害感知系统，还有氢能汽车技术等等，以及在服务体育方面的人工智能自主采访机器人、5G 自动闸机等产品，也将科技赋能冬奥落到实处。所以本届服贸会哈有很多精彩的看点和亮点，那未来几天的时间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这方面的一些相关资讯。那接下来说完服贸会，我们再来看看最近网易集团宣布对杭州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双碳质控系统进行开源，并向有碳中和目标的中小企业进行全面开放。根据网易方面表示，本次选择开源，一方面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的碳焦虑，促进中国碳中和产业的发展，而另外一方面是从成本和节能上切实为中小企业提供节流。据了解，这个平台通过对环境进行在线监测，对办公区、机房、功能区等区块进行了温湿度以及二氧化碳浓度的实时采集和展示，实现了园区能耗与设备的远控、自控和质控。依托网易双碳质控系统，网易园区的照明系统可以实现智能灯联自控，在日照不足的情况下，根据照明国标自动进行补光。公共区域呢，也实现路灯和照度联动控制，彻底消灭传统时控因光照时长不同没有办法调整的短板。 另外，工位、车库等场景也实现人进灯亮、人退灯灭的效果，还有包括会议室定制化的投影情景模式等等。目前网易双碳智控系统已经接入包括办公设备、暖通、照明、安防、资产管理等多个行业的品牌，而下一步网易还将与更多智能硬件国际品牌合作，成立网易节能减排联合实验室，让网易双碳智控系统与更多行业、更多场景创新结合。这样的一种对中小企业的开源，其实呢也可以帮助很多企业把这个降本增效还有包括低碳环保这样的一种理念能够真正落到实处，为我们的双碳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好，再把目光呢聚焦到北京，我们来看看今年以来北京市各区陆续发布公告，宣布要停止公共自行车运营或转为市场化运营。截至到8月中旬，怀柔区、大兴区、昌平区公共自行车已转为市场化运营并接受区级管理部门监管，而其他行政区公共自行车全部退出运营。这也意味着陪伴了北京市民多年的公共自行车正式谢幕或者是转场。运营方呢也给出了停运解释，比如西城区公共自行车停运公告中就提到说，公共自行车实现了相对共享单车的创新引导融合发展，直到逐步退出的一个过程，完成了其作为出行模式探索和过渡的历史使命。经过充分论证研究，西城区公共自行车系统退出运营市场。多位专家指出，无论是资源分布还是管理模式方面，公共自行车呢已经很难跟共享单车来比较。随着城市内部交通的优化，让公共自行车逐步退出是一个自然选择。再来关注，近日深圳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发布了行业首个智能音乐电视技术规范团体标准。智能音乐电视技术规范从技术要求、测试方法、音响方案要求等方面详细定义了到底什么是智能音乐电视，为智能电视行业开辟音乐电视新航道奠定了技术基础。据了解，随着年轻一代消费能力的崛起和消费观念的转变，品质已经取代了性价比，成为消费决策的主导因素，而对音乐场景的需求则成为品质消费观的一个代表。智能音乐电视技术规范正是基于对用户需求的挖掘和满足。此前发布的2021年中国智慧大屏发展预测报告显示，有 32% 的用户希望能在大屏端增加 K 歌功能。我们说现在这个电视哈也是发展的越来越细分化和垂直化，已经不再是就是千篇一律哈，谁们家的电视都长一样，只是尺寸的变化不一样。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各样功能型的电视哈已经是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那也满足不同人对电视的需求。当然可能有很多这个音乐发烧友哈，他非常需要这种高品质的音乐电视，于是就有了这样的智能音乐电视出来，还有了相关的技术规范。那您在家 K 歌的时候，在这儿我们也提醒一下，不管是实际使用者还是说其实我们的企业设计方，也应该考虑一下这个声音啊噪音的问题。因为确实我们也看到有些小区里面会出现，比如到周末的时候一些年轻人 K 歌到深夜，影响周围的这个居民休息的情况。所以也希望哈，在满足自己需求的同时，我们也做到不要干扰他人。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看看微软宣布 Windows 11将于10月5号推出。新的操作系统将作为符合条件的 Windows 10电脑的免费升级版，或者是在预装 Windows 11的新硬件上来提供。微软 Windows 营销总经理伍德曼表示，在从 Windows 10中获得巨大的经验教训之后，希望确保能为大家提供尽可能好的体验。预计到2022年中期，所有符合条件的设备都将被提供免费升级到 Windows 11。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好，主持人张燕，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科创面对面的环节要和大家分享的话题呢，是浦东引领区建设方案，激励科创企业释放更大创新能量。 就在今年7月份，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日前呢发布了。那浦东新区呢被赋予改革开放新的重大任务，踏上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新征程。提到浦东，大家并不陌生，也知道哈，这个上海浦东呢这些年发展得非常好。那么这次的意见当中，科技创新被方案置于了极为重要的位置。意见提出7方面重大举措，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打造自主创新新高地，位居首位。另外，意见还要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为确保全国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多做新贡献，哈，给浦东提出了新的要求。 而围绕这样的意见和方案，为了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8月26号，浦东新区也是发布了两个专项规划，也就是浦东新区产业发展“14五”规划和浦东新区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14五”规划。其中就提到哈，要打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世界级产业集群，要发挥五行经济的导向作用和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这样的意见对浦东乃至对全国的产业创新会带来什么影响？另外，我们说京津冀地区以及大湾区和珠三角这样不同的区域定位，在未来创新发展过程当中又各自承担哪些功能？那今天节目我们邀请中央财经大学刘春生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谈谈这个话题。欢迎刘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欢迎春生教授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建设浦东成为引领区这么一个意见哈。浦东这么多年它的发展成就全国人民是有目共睹的，而且不仅仅是浦东新区，带动了整个上海以及周边的哈江浙地区的这种经济快速发展。那么我们也在这儿给大家简单回顾一下吧，你看改革开放有4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浦东新区是如何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享受到了过去的一些政策红利，它的表现又怎么样，你也帮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这个毋庸置疑哈，就是浦东新区呢在这个引领中国改革开放领域呢其实是做出了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的哈。那么我们看到就是浦东新区建设以来，无论是从它的这个产业的集聚，包括它金融中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对上海金融中心的这样的一些地位的这样的一个打造，以及引领外资作为中国的对外宣传的一个窗口，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窗口，它都是起到了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啊。甚至我们可以看到浦东新区里面的一场发布会都可能吸引全球的目光，对吧？那么这些是因为什么呢？其实就是什么呀，一个是历史赋予你的地位，一个是国家赋予你的责任，一个是全世界赋予你的这个焦点。那么这些呢浦东都做到了。从过往的这些年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浦东无论是从在制度创新领域里面，在这个社会治理方面，在这个人文交流方面，在经济引领方面，在金融创新方面，在科技的这样的一些支持方面，都已经做到了全国的这个领头羊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么未来我们能够看到，就是说希望呢浦东呢能够在此基础之上，因为我们现在讲到就是曾经就是华为呢有这么一句话啊，就是说我们已经行进到无人区了。那么行进到无人区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点茫然， 没有参照物了， 没有参照物，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能说这个浦东已经到了无人区哈，但是至少在这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大的这个范围内里面，它确实是领头羊了。那么未来你怎么样再去敢于创新，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赋予你的责任，就是你还有潜力，我相信你还能够挖掘出来更新的、更不可思议的、更带来更大变化的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开放的举措。这其实是我觉得就是 大家的信心也是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对他的一个赋予的厚望。哎，给你一个更宽松的环境，看看你还能不能展现更多的活力。也想问问春生教授，就是您怎么看待在这样的一个意见出台之后，未来上海浦东乃至周边地区这种科技创新会迎来什么样的机遇？那它作为一个引领区的这样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对于全国整个产业集群科技创新活力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相信呢，首先的这个短期影响就非常明显啊，肯定就是这个意见一出台的话，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上市公司就会受益哈。这个是首要的哈，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我们需要这些政策的一些支持，我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些消息面的一些支撑，然后让企业能有更好的一个业绩表现。有信心，有信心，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的话，就是上海继续发挥这个长三角地区的这样的一个龙头的这个作用哈，我觉得这个毋庸置疑是国家赋予你的责任，同时 这个实际上是这个未来要去进行更深层次的去研究的啊，不能说是光出台了一个意见以后就拉倒了啊，肯定是需要你进行细化的哈。第三一点的话，就是说我觉得这是对于上海的这个相关的企业而言的话，那么其实确实也迎来了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成长的一些机会，无论是从产业政策也好，还是从财政税收政策也好，其实都有相应的这样的一些支持。另外我相信呢，营商环境会进一步的优化，更多的制度 创新呢仍然在路上，那么也相信就是它会聚集越来越多的国际国内的优势资源，国际国内的相关的研究机构，国际国内的相关的人才。嗯，其实我们看到了，就像有一家这个初创企业哈，这17年做无人机自动化企业的这个星罗智能， 它就在浦东新区这面， 他们的CEO 钱茂东认为说，无论是作为科技初创企业的融资还是未来的科创板上市，意见提出的流程简化与税收减免都 会切实让企业的未来发展提速，也会给未来的公司发展模式带来无限可能，所以大家都是充满了期待的啊。所以我们也是期待这样的一个意见，不管是春生教授说的短期的影响和长期的影响，都能给我们整个国家的这种科技创新带来更多的活力和更多的这种助力哈。因为我们是京津冀之声，我们刚才更多说的是这个长三角地区，我们如果从改革开放的这个不同区域的定位来讲，比如说深圳、上海 和北京，各自都会有什么样的特点？春生教授给我们简单说说。首先我们看到京津冀的这样的一个定位确实和长三角和珠三角是不一样的哈，就是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是 包括北京的这样的一个定位，对吧？比如说文化交流也好，还政治中心也好，这些呢，包括也有科创中心在内，对吧？那当然就是他们所处的，但是北京呢，确实我们在这个经济方面的话，我们不是把它放在这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地位里面， 这跟上海、深圳还是有差别的， 还是有差别的。所以这个呢，是第一个区别之处哈。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觉得京津冀在这个方面呢，我们还是要 承认我们和这个长三角和珠三角还是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在发展方面的话还是存在很大的一个差距。那么这些差距的话，需要后续的我们结合自身的特色和优势，结合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的一些结构，产业结构也好，和政治文化结构也好，结合自身的这样的一些区域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相关的这些研究和相应的政策的一个出台，来去 形成中国增长的第三级，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南北的差距确实是比较大的， 一直以来都存在，一直以来存在，近两年内还存在，就是扩大化的这种趋势哈。然后呢，东西的差距也很大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京津冀的这样的一个发挥第三级的作用，特别是 带动整个华北地区的这个发展的这个重任，其实是一直是 我觉得要去把它承担好，要去把这个工作做好的。 嗯，而且我们看到北京作为这种科技中心，其实这些年也有很多的这种政策出台， 没错， 包括我们以中关村产业园这个集群为代表，然后像咱们现在做很多这种无人车的这种测试啦，然后无人车的这种探索啦，以及以冬奥会为契机，我们希望能够打造更多的这些新的产业，很多头部的这个企业研发企业其实都在北京啊，然后也有很大的这种产业聚集的优势， 而且别忘了北京也有自贸区 啊， 北京也有自贸区。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这个里面，北京旁边呢，我们还有雄安，对吧？这些呢，就是雄安新区里面的话，提供了更多的这个未来的畅想。我经常说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个海南这个自贸港作为一个什么样开放之城的话，那么雄安新区呢，它一定是一个未来之城。这个里面正在进行着非常多的这种黑科技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试验，我相信未来在这个智慧城市的这个引领领域的话，雄安新区绝对是当仁不让的排头兵。 是，我们说全国一盘棋，各个区域有各个区域的定位和发展特色，也是希望能够在不同政策地区政策的这种引导下，我们各个地区能够发挥自己的优势，让全国这个一盘棋哈能够下得更精彩，然后能够真正实现我们14-5期间国家的这种重大发展目标。那么今天我非常高兴跟中央财经大学的刘春生教授一起呢，结合浦东打造新的引领区这件事儿呢，跟大家做了一些分享。谢谢春生教授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节目，谢谢您。 谢谢。 今天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访谈环节内容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主持人段玉龙会为大家带来跟服贸会相关的访谈内容，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稍后更加精彩的访谈环节，一会儿见。 请您坐稳扶好。 哟，老张，今儿没开车呀？ 嗨，坐公交多方便呀，又省钱还环保。 可不是嘛，这公共交通啊，四通八达，我坐一趟公交再倒趟地铁，比开车还快。 是啊，我闺女她们也不开车了，这叫绿色出行，世外天空加点蓝。 得，我到了，咱下次聊啊。 您慢走啊，回见。 倡导绿色出行，共建美好家园，为天空加点蓝。 你人生中每一个重要的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而他们现在的生活，你缺席了吗？ 妈，我周末加班，不回家吃饭了。 关心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 大家好，我是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主持人张燕。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让我们大家自觉遵守防疫规定，外出游玩、观看展览演出、餐饮场所就餐，请科学佩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最近吧，我觉得自己特有魅力。 哦，怎么讲？ 就每次我过马路的时候，那些车全都停在斑马线前，司机还朝我挥手呢。 交管部门提示您，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减速行驶，遇到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停车让行，行人要遵守人行横道指示灯信号，当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时应快速通过，让我们一起 过马路走斑马线，驾车礼让斑马线，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栏目。我们在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走入的板块是科创面对面。今天我们共同分享的话题呢，是和服贸会有关。2021年9月2号到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举办了2021年度的服贸会。服贸会的全名啊，叫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也是全球首个服务贸易领域综合性展会，也是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与进博会、广交会共同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展会平台。本届呢，将继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围绕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主题举办相关活动。那么今天在本期科创中国，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今年的服贸会。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是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委委员包冉。包冉先生您好。 哎，于龙好，大家好。嗯，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聊一聊啊服贸会。 好， 就这个名字呀，其实好像一开始大家不是特别能够理解，说服贸会到底是做什么交易的。 是， 尤其是我刚才跟各位读到啊，是服务贸易交易。 对， 那究竟什么是服务贸易交易呢？ 这个服务贸易交易啊，与我们传统的和它相提并论的，比如说商品类的交易， 嗯， 对吧？这个大宗商品类的交易，比如说原油啊、大豆啊，这些都属于这个铜矿、铁矿啊，这属于大宗商品啊。 嗯， 还有日常的一些这个普通品类的商品，比如说衣服呀、 嗯、 汽车呀、 嗯、 对吧，这都属于商品类的。 对， 我们都知道商品类的是有形的啊、 嗯、 往往这个无形的是提供服务的、 嗯、 所以它的基本点出发点是从这儿来定义的。但是呢，最严谨的定义啊，还是源于世贸组织的定义。世贸组织啊，对服务类贸易的这个范畴啊，规范了12大领域、 嗯、 啊，其实我们先听一听这12大领域、 嗯、 都有哪些啊。 您说说。 商务服务啊，通讯服务，建筑及相关工程服务，金融服务，旅游与旅行相关服务、 嗯、 娱乐文化与体育服务、 嗯、 运输服务，健康与社会服务，教育服务，分销服务，环境服务，其他服务。 嗯， 说白了，我们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第一，凡是不是提供有形产品的交易、 嗯、 这都叫服务型贸易。 就是您说的有形产品，比如说 我卖 块矿石，卖一辆汽车， 我卖辆汽车给你，我从你那买一轮船的矿石，这个不是服务类的贸易，对吧？但是， 嗯， 我从你那买一轮船的矿石，我租用了一个轮船， 嗯， 去拉回来， 嗯， 这个叫服务性贸易。 租船把矿石拉回来，这个过程就叫服务性贸易。 这叫运输服务嘛、 哦、 对不对？刚才我们提到了十二大领域有运输服务嘛。 对对对， 但是呢，我买你那矿石本身咱们是大宗商品的贸易、 嗯、 啊，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嗯、 还有一类呢，就说什么呢，这些是属于在正常的商务过程中、 嗯、 比如说我们还提到一个商务服务。什么商务服务啊？举个例子，法律咨询， 嗯， 律师， 对，在运的过程当中，船卡在苏伊士运河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啊，然后有相关的法律纠纷， 缴费纠纷，这叫做什么呢？这商务服务， 嗯， 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我还得去租点那个蓝翔的那种的大叉车， 哦、 是吧？是啊，那个不是 卸货是吗？ 不是把那个、啊、把那个挖开呀、 啊？哦，对对对， 你看那个就是去年吧，应该是、 嗯、 不就堵在运河那儿了吗？ 对， 就是调了一些这个叉车去铲车去、 嗯嗯， 把那个河道啊，运河的河道挖开 啊、 哦，哎，让它卡在那个地方呢，它就和个小船卡在泥沟里是一个道理， 嗯、 对吧？再把它拽出来、拖出来、 嗯， 这些都属于服务性质的，对吧？ 嗯、 那这些都属于在商为基本的商务贸易、产品贸易提供支撑服务或者周边服务的， 嗯、 都是归属于这一类啊、 嗯。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这种的所谓叫消费类的各种的业务，比如说文体， 嗯、 对吧？文化， 嗯。 体育啊、 嗯， 这都属于啊。旅游， 看个电影算吗？ 当然算呀、啊。看个电影，你比如说我们引进国外的大片儿， 嗯， 国外引进中国的大片儿， 嗯， 这都属于服务类的贸易。 嗯， 对吧？因为它最终不是说我们买卖的那个拷贝，而是现在也没有拷贝了，都是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传了， 就给你一个密钥啊， 哎，给你个密钥，然后你先下载那个几十个 G、上百个 G 的电影啊，那个文件，这个是正版的啊，因为你没有密钥，你放不出来，对不对？那你说那个硬盘倒是个产品，但是买卖的不是硬盘，而是硬盘里存的一堆的比特，数字比特，这些比特构成了这个影片，那它是什么？它是服务类型的，对吧？然后呢，还有是什么呢？计算机的相关的服务，比如说软件外包，这是典型的服务贸易啊。说我出口了一批计算机到你那儿，这是产品贸易。但是呢，你从我这儿呢订购了一个什么呢？一套 OS 操作系统，或者是一套中间件，或者是一套数字中台的开发服务，我这儿组织一堆的外包工程师给你开发。这现在在全世界已经是非常流行的开发方式了，对吧？即使是非常大的软件开发公司，它也有很多的模块是通过外包的形式，外包给全球的这个程序员来完成。而且这里面还有个好处呢，全球啊就是日不落了嘛，总有人在上班嘛。 对，我听说之前有一个分析，为什么美国喜欢和印度合作，就是美国人睡觉的时候呢，印度人刚开始上班，然后印度人睡觉了以后呢，美国人这边又开始上班， 是的 白天呢美国的办公室开完会说咱们什么什么啊，做这个吧，然后开完会之后下班了直接发给印度 啊， 第二天早上等他们睡醒，哎，活干好了。 对，还有另外一个也典型的就是金融服务，对吧？金融服务即使在互联网时代以前，只要有了电报，电话，甚至于没有电话有电报都行，这个全球的金融市场，主要的金融市场，实际上也形成了一个日不落的情况，对不对？ 对， 就像现在一样，我觉得现在咱们现在时间，比如说白天啊，或者是晚上，这都无所谓。白天的话，我们这边有境内的资本市场在开市了啊，A 股啊，科创板啊，包括咱们中国香港的港股啊。那假如到了夜间呢，有一些投资者的朋友可能再去做美股，是吧？这些实际上就也形成了一整套的，这些都归属于服务类型的贸易。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服务贸易呢是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划分，以及不同产业之间的产业规模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的。 那服务贸易我能简单的把它理解成为就是第三产业吗？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第三产业的约等于吧，第三产业的绝大多数的产业类型和形态其实都可以归入到服务型贸易、服务类贸易之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也都知道这么样一个基本的共识，一个经济体啊，无论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地区，大的地区，你像欧盟，对吧？它就是一个大的地区，它的整体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体的质量，或者是发展的程度，是与三个产业的占比高度相关的。有一种曾经的理论的说法是，第三产业服务的占比越高，那可能就是服务类型的服务性产业的占比越高，可能的经济越好。 对， 但现在呢也有所修正，也就是说，基于第三产业是越来越高的，但是第三产业的高比例能够更好的反哺，为第二产业工业进行更好的支撑。同时也能用新的技术带动工业的升级，这样呢就形成了相得益彰。毕竟创造价值的是第二产业，服务业呢主要还是说基于创造价值的，让它更好更快的循环。 所以之前我们学过的很多经济模型说一个国家的国力之发展、生活水平之先进是和第三产业牢牢绑定的，第三产业发展的好说明这个国家发展的好，但是刚才您跟我们说了现在这个概念在修正了，光有第三产业其实是不行的， 国力是与第二产业相关的， 跟你的综合制造能力是有关系， 对， 能造出什么很重要， 能生存下来是第一产业，农业嘛，先有的吃，对不 对？ 民以食为天，然后要想活得强壮， 嗯， 不被人欺负， 嗯， 是第二产业，国力要强是靠第二产业， 嗯， 但是大家的人民的幸福感，高不高？对不对？总书记也说了，我们现在当今社会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是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与现在的我们的供给有所不足的这样的矛盾，对不对？那怎么解决这个矛盾？还是要靠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进而服务类的贸易是非常关键的。 我之前看过一个数据啊，说中国现在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相加，基本上能够等于第三产业 差不多 产值规模。那么这样的一个结构在您看来是一个很合理的结构吗？ 应该说我们保持了这么快的，在改革开放以来保持了这么快，这么多年以来的总体上的平均的年增长率，很不容易啊。在这样的增长率之下，首先一二三产业都是同步的规模在发展的，其次呢第三产业的增速发展的越来越快，这是符合一般的 社会发展规律的， 嗯， 目前来看是很好的， 嗯。那么在这个角度呢，我们比如说今天跟大家来重点来说有关服贸会、有关服务贸易的这个交流，或者说大家彼此啊、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 对。 那是否意味着我们接下来更多的这个重点是会放在服务贸易领域呢？ 应该是这么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服贸会啊，是全球近乎于唯一的， 嗯， 这么大规模的， 嗯， 在世贸组织的体系框架内的， 嗯， 这样的一场大型的盛会， 嗯， 它的前身是京交会嘛， 对 吧？如果算是京交会，那历史就更悠久了。 嗯， 即使不算京交会，从2012年更名为服贸会开始，到今年是第十届了， 嗯， 对吧？这整整十年一个时代了， 嗯， 所以说它也代表了整个全球的服务贸易的最高水平， 嗯， 最高水准的展示，以及最高水平的互相之间的信息的交流和交易的撮合啊。然后呢，这点来说，对中国的促进改革开放，尤其是促进新形势下的我们的双循环至关重要，对吧？双循环是既有国际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又有国内经济的一个循环。那么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有很多个联系的这个阀门啊，或者是桥梁，很关键的一个桥梁就是服务类型的贸易。服务类型的贸易，我们刚才通过列举这十二大类，我们可以看出基本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很难把它绝对分开了，对不对？你说今天说，哎，我是一个律所，我只做国内的生意，好像也不太现实，因为国内的大量的不管第二产业还是第三产业的企业，他们很多的业务都是与国际的合作伙伴来进行合作的，对吗？那你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全球化的啊这种服务贸易，中国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参与者，而且它的位置和分量是越来越重的，因为中国本身它的经济体量和经济质量、发展质量，体量是一个节点数据，质量是一个动态的数据，对吧？那么它一定是会越来越好的。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我们召开一年一届的每次的这样的服贸会，实际上是给中国新的机会，给世界也新的机会。 尤其是当下呢，疫情反复，其实大家就会觉得在这个状况之下能够达成一些交易，包括能够开展一些服务，这绝对是刚需中的刚需啊。 对， 要不然谁也不会说冒着疫情的风险来我们谈谈生意吧，这绝对是眼下非常必要的一些需求。 而且从2020年的服贸会来看啊，去年服贸来看，将数字经济，经济数字化和数字经济化啊，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这个的角度已经在所有十二大类的服务类型、服务类贸易里头，它的这个作用是越来越大了，对吧？你想去年，我们就举一个很现实的例子，从去年开始，线上的大型的论坛、会议越来越多了，一方面是由于现实的因素，比如说各国的或者各地区之间的疫情防控，大家飞来飞去的不太容易，不太方便啊，也有安全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也是通过数字化的贸易、数字化的这样的沟通方式，大家能够更加高效，而且呢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这还仅仅是工具化的表现，还有另外就是数字资产，对吧？数字资产，很多数字资产的交易当然是要合法合规的，这是一个前提啊。这个现在呢，在文化，尤其在文化艺术品，现在全球，这个文化艺术品的基于数字化文化艺术品的这样的收藏，以及和区块链的结合的方面，其实大家做的都不错，而且也是一个大家认为是方兴未艾的细分赛道啊。这些方面其实都也已经被纳入到了服贸会的这样的展览展示和交流的范畴。当然这个交流不一定是线下咱非得碰面了，本身都是数字化的，在一个网络空间里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在线的方式来完成。 那我们来谈一个问题，在服贸会交易的过程当中，在您看来，无论说是中国的传统的这个提供服务贸易的企业，还是说一些新兴的数字领域，都各自有什么样的优势？ 其实传统来说啊，我们的中国的这个服务类的贸易，服务类贸易的这个相关企业是非常多的。这里面呢，我们的优势啊是中小企业的体量数量极为庞大，极为庞大啊。我们不说别的，我们以分销类服务为例。分销嘛，大家可以往简单的想，分销商、经销商，这都属于分销， 就是做个代理。 对，你比我说的更接地气啊。那么我们就以计算机为例和汽车为例啊，这两个产品，因为这两个商品啊，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在90年代以来，他们开始迅速的进入家庭， 然后普及到个人，对不对？ 嗯， 你想计算机当年就是进入家庭，但那时候计算机刚开始也很贵啊。 嗯， 这个能一个家有一台就不错了，对不对？ 嗯、绝对是富裕的家庭 啊。有的时候还蹭着小朋友家去上个网，都哆哆嗦嗦的，先把邮件都写好了，连着网线发出去，赶快断网，因为太贵了吧，对不对？ 嗯、 那时候，但现在我们看到电脑已经越来越便宜了。现在电脑就是人手一个， 嗯， 对吧？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智能手机了。 对， 智能手机本质上就是电脑，对吧？ 嗯、 现在其实很多家里，我相信。除非是工作和学习之用，否则的话家里那台电脑可能放那儿蒙灰很久了， 嗯， 对吧？ 大部分都是 Pad 呀或者手机啊、 哎、 解决了， 这就是人手一部电脑了、 嗯、 那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相对应的经销体系分销体系、 嗯、 也就是所谓的代理体系、 嗯、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不对？最早的时候往往是由外资的独资企业或者国际的分销巨头， 嗯， 啊，国际上有名的大分销商， 嗯， 这种大分销商在国际上不多啊，都有数的，在 IT 行业。然后呢，哎，他们先进入中国，然后代理了惠普啊、IBM 啊，早些年那些机器，对吧？ 哦、 哎，然后呢，他们也肯定他们是发了财的、 嗯， 但是他们确实也带动了一些省代、市代，就是一级总代理、二级代理、三级分销商。啊，四级的中端分销商、经销商， 嗯， 也带动了一整个的这样的产业链， 嗯、 大家都发财了。为什么、 嗯？ 当时产品贵啊，有足够的利润空间啊。 嗯， 后来为什么大家好多搞电脑的又跟着戴尔学习，都搞直销了呢？因为电脑越来越便宜了，分 中间能赚的差价越来越少。 对对对，再后来这互联网越来越发达了，所有的平台都喊出来了， 嗯、 不要中间商。赚差价实际上是他们自己想到新的中间商，对不对？ 嗯、 这我们也聊过这话题，但是林林总总就是说，分销类服务往往适用于一款或者一类创新型商品， 嗯， 而这种创新型商品呢，尚处在微笑曲线的前半段，高利润区间，对吧？如果说它已经是大陆货了，分销类服务意义不大， 对。 除非是什么呢？就是偏远地区要进行到一些工艺化的服务， 嗯、 对吧、 嗯？ 但是按照现在物流这么发达，应该也还好了。所以说，分销类的服务往往应对着它的特点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再说，这个是不是计算机不行了就完蛋了呢？分销那也不是，计算机这波过去之后，汽车就跟上来了， 嗯， 对不对？当然了，现在汽车正走在计算机的老路上，汽车是越来越便宜了，是不是？过去我们这个曾经。这个稍微要仰视一些的品牌，现在普罗大众、普通家庭也都能买得起了， 对 对吧？只不过现在就是车牌不太好上，是吧？这个车号不太好摇。但是呢，反过来说，就于汽车这个产品本身， 嗯， 当年也是暴利啊， 嗯， 那个暴利的利润空间不亚于电脑啊。 我记得90年代，当时我父亲工作的那个厂买了一台桑塔纳， 是啊，还是普桑吧？那会是 27-8万， 那可不， 90年代的27-8万， 还得找关系才能买得到。 那今天桑塔纳也就是6-7万， 是的。所以说，我们看到当一个产业就是说它的利润空间下来的时候，但是现在你看汽车依然也有例外啊， 嗯， 比如说。那款保姆车是吧？ 嗯， 其实在国外卖的没那么贵。 对 啊，但是缺货呀，中国缺货呀，你还得加着钱。 对， 啊、 很多那个经销商说：“先生， 嗯、 我们这儿已经给您优惠了，才加80万。” 啊，对对对，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实际上就是分销体系、分销服务。我相信，永远都有新的产品会顶上来。 嗯， 这时候我们国家其实你看，相比于国外来说，最大的优势在于我们，因为我们的国土过于广袤。 嗯， 对吧？现在还有海域的概念，也是我们的领土，对不 对, 对？那西沙那儿是不是也需要服务啊？当然需要，有常住居民啊。 嗯， 在这个时候，如果完全依靠直销或者网络的方式，什么的方式是不足以有效覆盖市场的。 嗯， 包括现在很多的网红品牌， 嗯， 也是一方面说，哎，我们都是在线官方直播间、直播带货、物流，其实他们同时也在大力发展自己的。地推和经销商体系。 前一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在聊啊，他说像一些大型的互联网站， 哎、 就举个例子、 哎， 比如说今日头条，就是字节跳动嘛， 是、 他们也会去找一些区域或者省级的代理。 那当然了， 这个让我就很意外，为什么互联网的网站也需要代理呢？ 那当然，你比如说这个很多的这个以今日头条为例啊， 嗯、 它还有很多地方版， 嗯。 啊，这地方版或者是和当地的主流媒体的合作开发的、 哦、 或者是自己，因为它根据 IP 的判定， 嗯， 一看，哎，玉龙你是来自于四川的用户， 嗯， 那我可能你开屏以后，就是这个 APP 开屏以后给你的第一眼的首屏 一方面是基于你的过去的兴趣标签给你进行推荐、 嗯、 另一方面还要根据你的地域属性给你推荐，对不对？ 嗯， 比如说你在四川，你可能会更关心系统判断，你可能会更关心成都的一个某一个重大的社会新闻。 嗯 啊， 嗯， 你应该比关心北京的新闻更关心成都， 嗯， 对吧？这地域属性嘛， 对， 对不 对？所以说，那么在地域属性同时呢，还有很多广告客户的开发、 嗯、 也需要地推团队啊， 哦， 对不对？所以说，一是与当地的媒体机构进行合作， 嗯、 这属于 BD 的范畴、 嗯，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是属于广告的范畴， 嗯、 对吧？广告的范畴，还有一些呢是属于和当地建立自己的创作者生态。对不对？也要邀请当地的博主， 嗯 啊，美食博主也好，美妆博主也好，汽车博主也好，也发展自己独立的生态， 嗯、 这些也是需要有地推团队的。 嗯， 所以这些都是构成了大大小小的分级分层的市场推广和经销代理体系。这种市场推广和经销代理体系呢，从全国的市场看，很生机勃勃，这是第一句评价。但第二点，如果放在全球服务类贸易来看，我们缺乏什么呢？我们缺乏巨无霸。 就是缺乏更大的企业，是这个 意思吧？对对，比如说你我们看到说，现在已经好多了。 嗯、 就以爱计算机和汽车为例、 嗯， 在最初期的时候，中国区是在亚太区之下的。 嗯，哦， 啊，我们不是从地理的概念来说， 对对对， 而是从商业的概念来说、 嗯， 先有个亚太区。 嗯， 啊，亚太区最早的总部往往都放在新加坡。 嗯 然后呢，这个亚太区呢，往往这个不管这个公司还是它的经销商， 嗯 啊，然后呢，这个在这个大亚太区下面还有一个大中华区，往往、 嗯、 大中华区往往就包括什么呢？中国大陆， 嗯， 中国香港， 嗯、 中国澳门，中国台湾， 嗯， 往往这个大中华区的总部呢会放在香港， 嗯 啊，因为那时候可能我们改革开放初期啊，我们大陆的经济发展还没有完全跟得上来啊、 嗯， 对不对？放在香港， 嗯， 现在已经改观多了。这个，首先中国大陆总部都在中国大陆， 嗯， 这个大中华区的啊。其次呢，很多亚太区的总部也搬到了中国大陆， 嗯。 对不 对？ 对， 但是这时候往往还是由世界级的分销商巨头， 嗯， 来作为这个亚太区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的控制。我们中国的分销商巨头、分销巨头目前总体的在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太少了， 嗯， 在各个领域来说都是太少了。 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像服贸会这样的渠道来去建立更庞大的一些， 是的， 这样的机构。 是的，其实我们从目前看到我们很多出海相对比较成功的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征战来看，只要这个市场不存在非市场化的政治壁垒， 嗯， 啊，这个我们进去以后我们一样遵纪守法，但我们会把市场玩得风生水起， 嗯， 对不 对？ 对， 远的不说，印度小米手机在印度曾经是吊打一切品牌的， 嗯， 对不对？ 嗯， 当然后面可能是有一些非市场化的因素， 对， 印度政府也是恶意的啊，这个限制那个限制、 嗯、 啊，但依然包括俄罗斯我们的红米、 嗯、 小米手机红米卖的也很好啊，对吧、 嗯、 华为在欧洲啊也非常好啊，对不对？当然了，这时候他们不属于经销类的服务，不属于这个服务类贸易，不属于经销商、 嗯、 他们还属于产品的厂牌啊、 嗯、 但是我们的分销贸易体系中的分销巨头一样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搭着我们的国货出海成长起来、 嗯、 对不对？ 嗯， 是吧？在这方面中国还是有差距，但这个差距也是与我们需要不断的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在双循环的经济体系中加强国内国外服务类型贸易，尤其是分销类服务贸易的交流合作， 嗯， 有资本层面的合作， 对， 有产品层面的合作，有经销层面的合作，对吧？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谈一谈，哎，最近你在做什么生意啊？你又发现了什么样的市场啊？然后这个市场咱可以怎么做呀？ 是 共同开发一下吧。 对， 就在这个服贸会当中，我们就能够谈出很多这样的生意来。 是的。 那么我们在本期的科创中国中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共同关注的话题呢，就是2021年的服贸会。服贸会呢，9月2号到9月7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举办。我们的科创中国栏目，还有呢，我们京津冀之声也会和大家来同步关注服贸会的相关话题。那本期节目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工信部互动媒体产业联盟专家魏委员包冉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好，谢谢。 同时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京津冀之声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也欢迎各位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的时间再见。